生活新鲜词。 今天这个新词叫做假客服。哎，到底什么是假客服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您就明白了。可以说我们办公室的这堆少女们，她们都特别的喜欢在淘宝上去购物和买东西，不管是用的还是吃的，甚至于零食都在淘宝上去买。今天中午呢，她们就还买了一堆东西。其中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过一些淘宝客服，当然各式各样的都有。而今天啊，咱们来介绍的就是所谓的假客服。到底什么是假客服呢？就是特别的奇葩。比如说有一位朋友，他遇到的客服是这样的，他说啊，在哪儿啊？有图吗？然后客服回答说，图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型号，我还没睡醒，我再睡一会儿，你自己先玩一会儿。这个客服到底是有多困呢？另外一个是买家说，那个防水的手套怎么戴不进去呢？客服说，亲亲，是不是您的手胖了？手胖了，你怎么不说你们家手套缩水了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照片，麻烦您看看，我把照片发给您了。亲，您是长得很胖吗？还是很壮？还好吧，这个图片看不出来码数。我186，95公斤。啊，快200斤了。我觉得这个客服讲话也挺直接的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客服，更加的厉害。买家问，这款鞋子防水吗？磨砂皮，不防水。我买的这款要是碰到了水会怎么样呢？会湿。这不是废话吗？我的意思是湿了之后会变形，还是会有痕迹。请问这个淘宝的店家，你雇这种客服有什么用呢？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这个客服也挺厉害的。买家说，那你给我包邮吧。亲亲，达到包邮条件就可以包邮的，没达到包邮条件就包邮不了的哟。看来不提关系是不行了，你们老板是我表哥是吗？嗯，亲爱的，如果我们老板是您表哥，您可以直接在他那儿拿货的。嗯，看来这个客服是很机智啊。你这么机智干嘛？等着老板给你涨工资吗？我有种感觉，呼吸回头你就在身旁，左转右拐上天下海，你走在我前方，我相信缘分。但你说巧合，其实细思平常，我很怕如果没有了你，我就会凄惨兮兮。一路太多风雨没吹到，是大病与你看那次你安排的回忆如何忘掉。我像个傻瓜跟你跑，我不怕多煎熬，到哪里都为你神魂颠倒。快乐的时候记着 充满美丽，云淡风轻，无聊奇迹都有可怕魔力。 虽然我努力，但还是需要你的一些勇气。我很怕如果没有了你，我就会凄惨兮兮。你路太多，风也没吹到，是大病又没看，脑子里有太多回忆，又很无聊，又像个傻瓜跟你跑。我不怕多煎熬，到哪里都为你神魂颠倒。快乐的时候气质单纯，两人看微笑，难过的时候没有方向，你带我飞翔。我相信爱情是你的笑容带给我力量，只要能陪你到处流浪，我愿意天天疯狂。一路太多风雨没睡到，像大病有你靠，脑子里有太多回忆不忘不掉，我像个傻瓜跟你跑，我不怕多煎熬，到哪里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另外一个买家呢，在这个买的皮子上发现了一道划痕，于是就发图片过去说，这里有好长的一道划痕。亲，这个是牛皮受伤了才有这样的一道痕。这个牛好脆弱哟，这个牛是受了刀伤吗？牛受伤了，这样的解释都可以解释得出来，真是厉害。 只要能陪你就算荒唐，我愿意撑的一撑。 一个卖家说，我要好看的、可爱的、符合我气质的，我是仙女，符合仙女用的。卖家说，明白了。买家说，嗯，我欣赏你的机智。于是卖家发过来一个黑色的眼镜盒，特别的普通。然后这个买家就问，哪里可爱了？卖家呢又重新发了一遍，把这个同样的一张图片上面加上了仙女专用四个字。接下来这个客服呢也是很厉害，买家问，鞋子会掉色吗？客服说，会的哟。好的呢，嗯嗯，祝您生意兴隆呢。好的，请问这个客服你这么实诚，你们老板知道吗？还有一个啊，就是买家在问这个货到底质量如何的时候，这个客服就说，坦白说了吧，我是假货。哦，卖家发了个问号，真的假货？不是代购吗？不是，我们店全都是假货。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客服说，我老实。这个客服特别的耿直的不想做这个卖家的生意，突然这个卖家会觉得有点心塞，到底是真的是假货，还是你真的不想做我生意呢？还有一个是啊，这个卖家问，你这个鼠标垫1块钱不会亏吗？亏啊。那你还卖？是啊。那你图什么呢？图开心呢。看来这一定是一个有钱任性的卖家。 你路太多，风也没吹到，是大病又没看，脑子里有太多回忆，又很无聊。我像个傻瓜跟你跑，我不怕多煎熬，到哪里都为你神魂颠 对此呢，很多人都表示说，那我一定是遇到了假客服，这样的奇葩客服真的是让人又哭又笑，感觉特别的有意思。不知道你在这个网购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向客服咨询的阶段呢？如果有的话，你有遇到过这么好玩的客服吗？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生活大爆炸。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在这一秒开始重启系统，没用的城市全部都清空。我不是比赛，我只是热爱，难道说你还听不懂？我不会说把双手放在空中，只教你怎么到外太空。 I'll tell you about how it's gonna feel， 我会让你还不会快 open up your mind， yeah， make you wanna scream。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跟所有的吃货们说一声啊，从现在开始您有福气了。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的乐享生活会在我们的固定的生活大爆炸这个板块，在每周四和周五的时候为您来搜罗我们北京市所有的好吃的有特色的一些小馆子或者是大饭店，只要是有特色的，只要是好吃的，只要是大家都觉得不错的，我们都会帮您来搜罗进来。有的可能很贵也很有名气，有的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是他们都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好吃。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向各位来一一推荐他们。首先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啊，叫做万兴居，位置呢就在这个鼓楼东大街上，在路北，距离鼓楼大约有300米，是一个很小的门脸，在门前呢有一棵大树，所以招牌什么的也看不太清楚。这里的服务员啊都是懒洋洋的，但是他们只要开着门，什么时候都有饭吃。吃大量火烧一定要注意别那个眼睛大肚子小，一般呀吃3两就足够了。这里面的品种呢大约有20多种，而且他们没有菜单，他们的主食和小凉菜的单子呢就在一个塑料的牌子里，他们只要拿着这个塑料牌子就会来开始问你，请问你想要什么。另外呢，这里的这个灌肠还算不错，这里的粥呢是免费的，每天和每天的品种都不一样，所以呢最好坐在门口的那条桌子上，可以透过这个门帘看到外面这些熙攘的人群，还有就是吃着大量火烧，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大量火烧呢是7.5块，凉菜呢也不到10块钱，粥呢可以随意的喝，很便宜。而且呢你也可以趁着吃完饭之后呢在门前走两步来消消食，顺便看一看以前的这个广华寺，看看那些老的四合院，没准还能看到在这里安家的罗大佑呢。 第二家要推荐的呢，也在这个鼓楼啊，是在鼓楼东北角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叫做露珠火烧店，这里面的东西也非常的好吃。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他们还站在原地吵着什么？早已经跟不上大节奏。就在这一秒开始重启系统，没用的情绪全部都清空。我不是比赛，我只是热爱，难道说你还听不懂？我不会说把双手放在空中，只教你怎么到外太空。 I'll tell you about how it's gonna feel， 我会让你还不会 cry， open up your mind， yeah， make you wanna scream。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要推荐的一个小店，叫做巴山红泡菜馆。他们的位置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左家庄前街一号。他们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红门兔了，分大份和小份，而小份呢大约一尺的盘子就已经感觉非常的多了，而且小份是48块钱，大份呢是68块钱，想必这个两个人吃的话呢小份就足够了，四个人吃您可以要一个大份。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糟辣猪手，也是非常好吃的，可以说口感呢是非常的绵软，而且呢是入口即化。这个辣呢不像一般的川菜那么辣，也不像武汉的鸭脖子那么辣，而且他们还有一道菜也很有特色，叫做蜂窝土豆。这里面呢是用鸡蛋和土豆为原料，用的呢又是非常大的盘子。另外还有一道菜也值得推荐，就是这个碧波香菜丸，也分为大份和小份，它是一道非常清淡的汤菜，丸子呢是鸡茸做的，里面放了很多的香菜，丸子里面透露出一种翡翠般的一个香菜味，而且在汤里面有金针菇和豆芽，还有一些丸子的香味，汤的味道非常的鲜美，估计大家都会很喜欢。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香鱼卷也很有特色，大家可以品尝一下，他们的人均消费也不贵，大概只有30块钱。另外呢还有一家私房菜也是非常好的，叫做酷虾一族。这个虾呢是龙虾的虾，这个意呢是飘逸的意，位置呢是在这个长虹桥往南走，在这个松子日餐往北大概有10米左右就到了一个叫做民航宿舍的一个院子里面。您进到这个院子里面之后啊，第一个路口左转，然后一直走就到了。他们呢是一家私厨菜馆，做的是湖南的湘土菜，但主要是做虾，虾做的非常的好吃，可以说是延伸了这个四川跟湖南的一种口味，辣的非常的过瘾。听说老板娘呢是做美女经济的，店里呢总是不乏一些美女晃来晃去，当然老板娘本身就是美女，服务呢也非常的好。如果说您既想看美女也想吃这个非常地道的小龙虾的话，就不妨去选择这家酷虾一族。好，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这几家，剩下的我们以后慢慢的跟您讲。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

所以说葱和蒜啊一定要多吃，因为它不仅有很丰富脑力，劳动者来说有特别好的补脑功能。再次说到吃葱的时候，这个葱白和葱叶到底哪个更加有营养呢？很多人吃葱的时候啊都只吃这个葱白，把这个葱的叶子给扔掉。其实呢，葱绿中有丰富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等一些葱白中没有的重要物质，这些物质呢它可以抵抗辐射，清除毒素，强健肌肉等，因此呢这个葱叶比葱白要更加的有营养。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这个吃肉不加蒜，营养减一半。 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净。 这是一句咱们民间的谚语啊，叫做吃肉不加蒜，营养减一半。不仅仅是说吃肉的时候大蒜可以增加滋味和食欲，而且更加是因为大蒜可以使肉中的营养物质被人更多的吸收，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根据实验显示，在肉类食品当中，尤其是瘦肉中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B1， 而维生素 B1 在人体内停留的时间呢很短，这个时候如果身体不吸收的话，维生素 B1 就会很快的被排出体外。而大蒜中含有很独特的一个蒜氨酸和蒜酶，这种东西和维生素 B1 接触之后呢，一是可以提高这个维生素 B1 在人体的停留时间，二是可以提高在肠道的吸收率。所以说在吃肉的时候一定要加入一些蒜，这样可以有效的帮助这个营养物质进行吸收。 承诺明天，勇敢地给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要指点。 有研究证实大蒜有益身心健康，但是如何吃蒜才可以发挥好这一功能呢，却很有讲究。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将新鲜的大蒜切片或者捣碎后生吃更加有助于心脏的健康。研究人员发现说，大蒜的神奇保健功能并不仅仅源于其丰富的抗氧化剂，新鲜的这个生蒜被切片之后或者是被捣碎之后产生的硫化氢更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这个血液流通，从而起到一个保护心脏的作用。而经过烹煮或者是晒干之后的大蒜却没有这项功能，所以呢建议各位吃蒜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生吃为好。当然如果您怕这个味太重的话，也可以在吃完蒜之后嚼一些茶叶或者是嚼一些花生，可以有效的帮您去除口里面的蒜味。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水像油画一样安静。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说到春天来了，我们一定要讲一讲滋补了啊。这个春天滋补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一道菜叫做这个蟹粥，可能北方的朋友们平常听到的会比较少，但是在南方这个蟹粥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道春天的一个食谱。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非常好的滋润你的身体，让你这一年都变得强健有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很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一些微量元素，而且它基本上是老少咸宜，可以说适合全家人都来吃。这个做蟹粥呢也非常的有讲究，首先呢是要选择这个青蟹。青蟹呢是一种养在海水和淡水结合的地方，严格来算应该算是海蟹，但是味道却比海蟹要更加的鲜美。那么到底这个青蟹粥应当如何来做呢？今天我们就来告诉您。 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食材是青蟹三只，大米 1.5 杯，芹菜末适量，还有盐适量，另外还需要米酒一汤匙。 因为这个蟹钳相当有力，我们需要用这个草绳来进行捆绑。在解开这个绳索之前，要先用这个筷子呢扎进钳嘴里面，等过一会儿呢这个蟹就不动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解绳子。这个时候呢这个青蟹其实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啊，我们用刷子啊把这个青蟹表面的海泥给刷干净，然后再打开这个蟹盒，去掉里面的蟹腮还有这个蟹肚，然后把它剁成两半，蟹钳呢用刀稍稍的拍碎。因为天冷呢，青蟹都是钻进这个海泥里面，所以呢里面有泥，一定要好好的来清洗。清洗完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煎锅取适量的油，然后把这个青蟹放进去，把两面都给煎熟，然后再放入一汤匙左右的米酒，煎到金黄色。 星星微微闪亮，溢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的头发，亲吻我的手。 将大米呢倒入这个煎熟的青蟹里面，然后呢再倒进去水，用高压锅来压熟，一般上气之后大概三分钟就差不多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用砂锅慢慢来熬也可以。在煮熟之后呢，再撒点这个小芹菜末以增加这个香气，然后再根据您的口味调入适当的盐，这样的话就做好了一道非常清淡和滋补的青蟹粥了。当然对于我们广大的北方人来讲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过于的清淡了，因为里面只有这个米饭、芹菜末还有一个蟹在里头。可是实际上呢，这样的吃法却是非常有营养的，一是可以把这个蟹的营养给锁住，二呢这个米粥啊也可以充当主食，可以说在春季的时候吃这道菜可以达到一个既健康又营养，而且还可以让您达到一个瘦身的目的。所以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在家里面来尝试一下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叫做青蟹粥。好，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不想抱歉。